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春节前夕，由首都文明办、国家大剧院和北京市文化局联合举办的2018市民新春联欢会推出两台专场演出，来听报道。 首台专场演出以我的祖国为题，从革命歌曲《十送红军》到悠扬婉转的《我的祖国》，从情感充沛的《我爱你中国》到气势豪迈的《不忘初心》，一首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汇聚成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之心与祝福之意。第二台专场演出则以共圆中国梦为题，将于2月13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舞蹈《金狗迎春》、《那片田埂那片情》等多个首次亮相的原创节目，将展现出普通市民向上向善的文明风采以及文化创新的巨大活力。参演本届市民新春联欢会的市民节目是从10000多人次260余个报名节目中筛选而出的，横跨歌、乐、舞、剧、戏五大艺术门类，除了来自民间的艺术爱好者，还将有青年歌唱家刘京等知名艺术家，以及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等多个艺术团体参加演出。 始终展示这个文艺是从人民中间来，就是为了人民，然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弘扬正能量，崇德向善。 我爱北京市民新春联欢会连续7年带来百姓演、百姓看、百姓乐的艺术大餐，已有近万名普通市民走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实现自己的舞台梦。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2018年春节档影片推介会近日举行，现场对《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2》和《西游记女儿国》三部春节档电影进行了重点推介。几大片方都表示，虽然竞争激烈，但今年的春节档影片质量普遍较高，且类型各异，能满足不同层级观众的需求，票房也有望再创新高。八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将于本月19号正月初四开始每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同步首播。本季将完善故事，强化人物，强化食物背后的文化，从历史演化过程当中探究中国美食的迁徙与融合，深度讨论中国人与食物的关系。昨天起，烟花爆竹在京城五环外全线开卖，临时销售网店的销售时间持续到本月20号。据销售人员介绍，与传统喷花相比，今年的烟花爆竹整体烟雾少，色彩更加丰富，花朵造型更为逼真，持续时间也更长。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遵守今年的烟花爆竹禁放限放要求，不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有返乡或者外出旅游的朋友，离家前要清理好房前屋后阳台走廊的可燃杂物，关闭好门窗，谨防飞火入室引发火灾。春运期间，首都机场进出港客流量持续高位运行，近几天每天都有进出港旅客将近28万人。为了应对大客流，国航今年春运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新增了8台一站式自助值机设备。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二环全线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古代金银器啊，在历史文物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中国传统工艺文化的重要载体。金银是贵重金属，硬度适中，具有延展性，容易锤打成型，又有亮丽的天然色泽，而且不易氧化变色，是制作工艺品的良好材质。自从人类发现认识金银之后呢，就开始将它们加工成为了各种金银制品。金银制品在商代记忆出现，春秋战国时候呢已经有金银镶嵌工艺了。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比较少见，至唐代呀才开始有了较多的发现。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来自天津的藏家郭玉莲就是金器银器收藏的佼佼者。那他有什么收藏故事呢？我们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下，郭玉莲小时候就对艺术品产生浓厚兴趣。参加工作后，他接触到很多著名的收藏大家，在和大家交往的过程中，他也开拓了眼界，积累了知识，并且从大家手中得到了很多珍贵的藏品。如今他拥有珍贵的金器玉器收藏数百件，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收藏家的转赠转卖。此外，他还多次专程去辽金就职考察，寻访失落在民间的宫廷金器和玉器。作为一名女性藏家，郭玉莲选择藏品更重视外形的美观、工艺的细腻和材质的珍惜，她只收藏美丽的、典雅的、精致的古代金器和玉器，却鲜少公开自己的珍藏。她的故事是从一枚通体洁白的汉代司南佩开始的。这是研究辽金史的父亲送郭玉莲的第一件玉器，父亲指点着玉佩上雕刻的纹饰告诉他，这是古代的司南佩，是辟邪压胜吉祥之物，雕成竹节形状，上面还有一个指南勺的形象，代表天地人自然和谐，它能指导你以后的学习工作不会迷失方向。莹润美丽的司南佩让郭玉莲爱不释手，恍若在冥冥中为他指明了收藏的方向。他偏爱精致小巧、富有创意的古代物器，越是玲珑精美的金器玉器，就越是出自古人的御用之宝，也是如今藏家的心头所好。然而，从收藏大家手中淘宝，谈何容易？ 一套五代时期的御马金鞍就曾让郭玉莲接连碰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朋友带郭玉莲去拜访一位老收藏家，这位老人通古博今，收藏了很多珍贵的古玩字画和精美绝伦的玉器摆件，家中的书架和藏宝格子都足以让初窥门径的人流连忘返。收藏行家之间的往来却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对方想展示收藏，你自然可以逐渐观赏，耐心品味，但是如果对方没有这个意思，你就不能东张西望，毛手毛脚。如果到收藏家的家中做客，却流露出了无知之欲、贪婪之态，未免令人看清，难以接触到收藏家最珍贵的收藏，更谈不到淘宝了。事实上，这位老收藏家和郭玉莲的父亲本是朋友，看到世交之女大气沉稳，又对收藏颇有见地，老人十分欣慰，当即将自己得意的藏品一一介绍给郭玉莲，主动为他推开一扇发掘私家收藏的大门。郭玉莲知道这位大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如云呢，但是并不轻易的出售，所以只是怀着开开眼界的心情一件件浏览。然而当他的目光从众多大件玉雕落到百宝阁一隅时，不禁愣住了。那是一组小巧玲珑的牵马玉像，两个玉雕人偶牵着同比例缩小的玉马，缰绳鞍颤都用金子打造，工艺精细令人叫绝，仿若微缩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尤其有趣的是，玉马的雕刻工艺极尽写实，肌肉筋骨栩栩如生，马鬃马尾丝丝分明，而人偶面目却有如漫画般夸张可爱，嬉笑不休，悄然怒发，细看颇值得回味。类似造型的陶俑，郭玉莲只在美术课本上看过，而且做工远远不及这组玉像精致，人偶表情也没有这么憨态可掬，讨人喜欢。更为可贵的是，这组小小的古董保存完好，玉制俑像温润有光泽，金制马鞍、绳索甚至马镫都一应俱全，其细节之完美颇有唐代金器精工细作之遗风。这样的精美作品究竟出自于哪个年代呢？老人看出了郭玉莲的疑问，笑呵呵地告诉他说，虽然作品所用的白玉材质并不稀罕，但是作品基本可以确定创作于五代时期。五代时期的工匠继承了唐代精湛绝伦的制造工艺，由于战乱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留存下来的精品并不多见。然而初次到访，加之本意只是开开眼界，郭玉莲如何能贸然开口求购呢？他只能强自按捺被玉像吸引的热情，依依不舍地告辞了。热情可以按捺，而收藏的心思却难以压抑。郭玉莲很快就找到了机会，再次陪伴朋友去拜访这位老收藏家。这一次朋友有些问题要向老收藏家请教，而郭玉莲几乎是直奔那组牵马玉像而去。虽然只是几天未见，但是他的眼前已经不止一次地跳出这组牵马玉像，每每想起都忍不住牵肠挂肚。这一次他在牵马玉像前徘徊了一个多小时，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郭玉莲找各种的借口频繁造访，其实都是为了再看一眼这组让自己魂牵梦绕的牵马玉像。 长此以往，郭玉莲几乎每个月都要去老收藏家处观赏这套精美的玉雕。他担心自己显得太过迫切，给老收藏家留下负面的印象，就三番四次地寻找借口。每每有藏友和他交流，他都会借机将藏友引荐给这位收藏家，以拜访求教的方式不断登门。或许是他太过自作聪明，或许是他话里话外走漏了一点点自己的小心思。有一次，他正望着牵马玉像出神，老收藏家已经悄悄地站在他的身后，开口拉回了他的思绪。你看，这组玉像所用的白玉玉料虽然平凡，但是细腻的工艺在五代玉件金器中可以算是极致了。我能得到这组玉雕，也是难得的缘分。像这样的珍品，别说市场上买不到，就是任何一个收藏者得到了，也绝不会舍得转手啊。虽然老收藏家旁敲侧击说了一席话，却让郭玉莲黯然而返。一般来说，收藏界的前辈对晚辈都比较照顾，如果晚辈诚心求购，长辈都会平价转手，尤其两家又有世交之意。郭玉莲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流露出一点心思。但在这种情况下还被一口回绝，那就说明这位老收藏家绝不会放弃这件藏品，郭玉莲也再没有机会拥有这件玉雕了。平时和其他藏友聊天时，郭玉莲常常劝告大家，收藏要靠缘分，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然而真正遇到自己心爱的作品，才明白想要割舍这份喜爱之情实在是太艰难了。郭玉莲并没有减少拜访的频率，然而内心还怀着渺茫的希望，万一老人家能被我感动呢？这种希望很快就被打碎了，老收藏家与世长辞。接到电话那一刻，郭玉莲不禁伤感落泪。既是为了收藏界少了一位德高望重、对自己照顾有加的前辈，也是因为老人家的藏品可能从此就会销声匿迹，难以得见了。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大收藏家去世后，其藏品就会批量出现在市场上，其实并非如此。收藏家的后代虽然未必涉足收藏，但却深知藏品的价值不菲，反而成为了其他收藏家千金难求的珍宝。这些藏品经过多个子女的归属分配，再想寻找到某件藏品的踪迹就更加困难了。这样的结果真的就是这组五代玉雕的命运吗？真的是自己收藏心愿走进了死胡同吗？郭玉莲不甘心，不甘心被失之我命的预言困住，他决定冒险一试。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在老收藏家刚刚过世时，向其后人提出购买藏品是非常失礼的行为，对方沉浸在亲人离世的悲痛之中，很可能对于觊觎遗物的来客破口大骂，而郭玉莲只能借一次拜访的机会委婉地表示说，老爷子这辈子活得精彩，如果有缘得到老爷子的一两件藏品，我也就知足了。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对方当时对他的表态毫无反应，他彻底绝望了。果然是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件藏品了。他开始专注于收藏古代金器，甚至远赴辽都旧址，走访当地收藏家高价收购，果然收获颇丰。几个月之后，郭玉莲已经渐渐淡忘了此事，只是三五不时他会在收藏家们的聚会上打探有没有新的御马金鞍面世，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回应。或许是缘分未到吧，郭玉莲这样自我安慰着，期待着。忽然有一天，他十分意外地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当对方声音响起的那一刻，郭玉莲还没有意识到命运给自己带来一个全新的转机。电话的另一端，居然就是那位老收藏家的后人，声音恳切地说：老人家走了，我们弟兄几个商量了商量，不好分老爷子的藏品，就都卖了钱再分吧。您是老爷子的旧友，也很热爱收藏，老爷子生前对您的评价是极高的，就请您过来看看吧。直到挂断电话，郭玉莲仍然有些回不过神来。就这么简单吗？万一那组作品已经不在了呢？万一已经被打碎了呢？万一自己看中了，对方又不愿意卖了呢？之前碰到的钉子已经让他难以相信自己的幸运，然而他还是怀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找到了对方，一起钻进老爷子的库房里翻来找去。当他看到那尊熟悉的小玉像时，难以按捺自己激动之情，一把捂在了怀里。玉像所用的玉质并不是很好，对方也无意漫天要价，讨论最后以50000元成交。郭玉莲还买了几件老爷子其他的藏品，就算是为对方尽点绵薄之力吧。郭玉莲说，收藏之道在于交流，遍访名家才能开拓眼界，互通有无才能不断进步。一般来讲，收藏大家不需要以藏养藏，和藏友交流时，很多珍贵的藏品甚至是只换不卖。然而如果你心仪的是某位收藏大家的心头所好，那么就只能寄希望于缘分了。郭玉莲小心翼翼地捧回这组玉像后，悉心清洗护养，让玉马玉俑的色泽逐渐润起来。现在就算有人给他200万、300万，他也不会卖。他将金鞍放在玉马上，满眼都是由衷的欣赏与爱护。最近几年黄金市场转热，现代工艺的金器金条也走进了千家万户。很多时候人们关注的是黄金的含金量和重量，认为黄金的美来自于本身的色泽。郭玉莲所藏的古代宫廷金器却难免让现代珠宝金器自惭形秽。古代的黄金冶炼技术不发达，因此金器也非常稀少，一般都是宫廷贵族所用。中国古人尤其是宫廷贵族和文人墨客的审美素养是非常高的，当然也就是引导手工艺品朝着精美绝伦的方向发展。郭玉莲非常珍爱明代宫廷所用的一方金玉宝盒，当时的宫廷用品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虽然只是一只首饰盒，但是只有皇后所用的才能镶嵌6颗宝石，嫔妃所用的只能镶嵌4颗宝石。宝石象征的是后宫品级，因此珠宝的等级也非常高。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和现代工艺品热衷面子工程的做法不同，古代宫廷金器讲究的是内外兼修，

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盛博， 我是朱红， 我是郭伟， 我是佳佳。 2月12号下午3点， 锁定北京电台， 与您相约2018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 爆笑的脱口秀，大大的红包都在这里哦。 2月12号下午3点，就等您来， 就等您来， 就等您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先给您讲述天津金器玉器藏家郭玉莲的故事。我们继续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各类收藏品都能仿制，但是仿制古代金器，尤其是宫廷金器的却少之又少，这又是为什么呢？郭玉莲解释说，大凡仿制古董都希望精益求精，但是仿制古代金器很难，即使能调配合金成分，但许多工艺已经失传。宫廷金器的工艺极为复杂，几乎都是当时最为知名的工艺大师为皇家专门打造，有时一件金器就浸透了一位工艺大师甚至一个工艺世家几十年的心血。你看这对龙凤呈祥，活灵活现，浑然一体。这件金器上的掐丝雕花、镂空镶嵌、焊接贴塑，很多工艺的细节都已经失传了。而且在这么小的金器上要做这么复杂的加工，已经不是机器能够完成的工作了。就算是请现代工艺大师照着它仿制，也需要几年甚至十年的时间，总归已是不可能复制了。谈到古代金器的色泽和现代金器的差异，郭玉莲介绍说，因为古人的冶炼技术水平有限，所以金器中混有银、铜等杂质。俗话说，七青八黄九五赤，黄白带灰对半金。古代金器的含金量一般在60%到90%左右，含金量在80%左右较为常见，对于市面上流通的金器较为稀少，而拍卖会上的金器数量也不多，价格尚未像瓷器、字画一样炒高，所以收藏者购入金器的价格也较为平易。郭玉莲刚开始收藏金器的时候，还曾经按照市场金价核算金器价格，现在金价涨得很快，但是对于真正的古代金器、精品金器而言，即使要价比市场上的金价翻一倍，也是非常经济的藏品。郭玉莲认为，在各类收藏投资中，黄金和珠宝始终是变现前景最为广阔的两大类别，而在市场流通中，黄金比珠宝更易鉴别，也更受欢迎。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 高风亮节，艺将传奇，大师的故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任何年代，藏家的故事很传奇，那匠人的故事呢，往往会被淹没。就拿很多人喜欢收藏的盆景来说，很多人也许并不在意，特别是对盆景匠人更是经常忽略。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述一个曾经用花木装饰了钓鱼台国宾馆的盆景匠人故事。1959年3月正是春意盎然的时节，在杭州桃源岭的花木厂苗圃棚，一个青年人正在十分熟练地培土浇水。不知什么时候啊，棚里来了一位身材魁梧、穿灰色中山装的老人。老人一张嘴啊，满嘴的湖南口音，就问他说这花叫什么。王鼎仁从工作当中回过神来，这才明白感情是有客人到了。这老人眯缝着眼，显得很亲切很慈祥。王鼎仁如数家珍，介绍了花圃里边各种各样的花木盆景。这个是容易造型的罗汉松，这个呀是耐寒耐阴的孔雀柏，那个呢是玉尘大贡兰花，一个一个的就给这老头介绍。老头听得津津有味啊，不时的点了点头。这老头很亲切的就问说，星期天这别人都休息呢，你怎么还上班啊？王鼎仁说呀，在这儿能够与亲手培植的花木盆景在一起，觉得充实。同时老人也问了王鼎仁的家庭情况，王鼎仁啊一一如实回答。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偶然的交谈竟然让他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对这位老人，王鼎仁完全是一无所知，他平时也没怎么看报纸，就顾着研究盆景制作了。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人呢，嘿嘿，就是毛泽东主席。两个星期之后，杭州市园林管理局书记找到他，叫他去医院呀检查身体。王鼎仁就纳闷了，我这身体挺好的呀，平时小病小灾也不常有，怎么突然就叫我检查身体呢？当时他感到是一头雾水啊。又过了几天，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杭州市园林管理局，指名要见王鼎仁。他对王鼎仁说，现在国家需要你到北京去工作，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份工作。嘿，就这样，王鼎仁离开了他熟悉的工作环境，到了首都北京。王鼎仁出生在杭州市区一个贫困的家庭，小时候父母双亡，15岁经人介绍开始学习啊盆景培植技术。后来师傅推荐他到500亨陶瓷厂做花工，由于他肯吃苦又耐劳，深得500亨的器重。18岁的时候呢，他又被国民党拉去做了壮丁，没多久啊跑回了温州。500亨便介绍他到当时的国民党温州专员于新文家里头做花工，这才免受了再次当壮丁的苦役。后来他才知道啊，这于新文啊是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担任了杭州建设厅厅长。于新文就介绍王鼎仁到杭州园林管理处工作。30岁王鼎仁结了婚，有了三个孩子，一家人过着安逸平静的甜蜜日子。做梦都想不到在自己34岁的时候，嘿，竟然要去北京工作。到了北京，王鼎仁被安排到接待国家领导的地方，钓鱼台国宾馆。他去的时候啊， 这钓鱼台国宾馆啊还没完工呢，里边啊一共有19栋楼，大多数呢是二层砖木结构。王鼎仁参与了国宾馆园林的规划设计。1959年的9月，钓鱼台国宾馆全部完工。这些楼群当中啊，18号楼面积最大，5号楼、12号楼和16号楼建筑小巧，环境优雅。毛主席和周总理来这儿办公的时候，一般啊会选择这几栋楼小住。17号和19号楼是工作楼。17号楼的南边呢有一块很大的草坪，这草坪四周种了很多的果树。当时在国宾馆建成使用初期啊，里边的花木盆景都是从北京北海公园租用过来的。每次的租用费都得6-7千元。王鼎仁知道这情况之后，向国宾馆管理处的办公室提了建议，如果自己培植国宾馆需要的花木盆景，既可以节省开支，又不需要呢外边的人来运送花木，减少了安全隐患。他的建议啊马上就得到了批准，王鼎仁被任命为庭院组的组长。他带着5-6个花工培植，管理国宾馆内所有的花木盆景。这国宾馆是用来接待外宾的地方，不同国家领导住的房间里边的花木盆景的布置也不一样。当时参加国庆典礼的时候，住12号楼的呢是朝鲜的主席金日成，房间里的盆景以松蓝品种为主，这样可以突出友谊的象征。柬埔寨代表团呢住的房间里边则摆放着黄色或者金黄色的花木盆景，比如向日葵啊、黄菊花啊，因为黄色在他们那里是最尊贵的颜色。话说又是一个星期天，王鼎仁照例呢没有休息，他在花圃里边啊为刚购进来的几盆兰花啊正在培土。一位看起来有点严肃的老人来到花圃里边，棕色的脸显得饱经风霜，厚厚的嘴唇紧闭，透出了刚强和坚毅。王鼎仁当时没注意到他的到来，他站在王鼎仁身后仔细地观看培土的过程。哎，你这次种的兰花很好啊，是哪里的呀？王鼎仁一听这声音啊，就知道这是被毛主席称为红司令的朱德总司令。他到国宾馆工作以来啊，接触了很多听说过的大人物，但这些大人物在他眼里呢，都是慈祥的老人。王鼎仁连忙站起身来，伸出双手想跟朱德总司令握手，突然就发现啊自己的双手啊沾满了泥土，刚想把手缩回去，朱德总司令就用他那宽厚的手掌握住了王鼎仁的手。没关系，我也是种田出身，泥土不脏，不脏啊。这次他来啊是告诉王鼎仁他去了杭州的五云山，可惜没有找到绿云。朱德总司令啊就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他爱植树，但他最爱养的呢是兰花，家里养了一院子各个品种的兰花，所以他们这一碰面聊的最多的就是这兰花。原来啊前几天在与朱总司令聊天的时候，王鼎仁告诉他有一种叫绿云的兰花品种很好，淡绿色的花瓣，清香袭人。通常的兰花大多数是6个花瓣，像竹叶那么尖尖的，叶长。可是呢，唯有这绿云不一样，它呀，花香优雅，叶短且肥。最重要的呢，是它有7个花瓣，因此有春兰皇后之美誉。1896年， 杭州五云山发现有这个品种。朱总司令听了十分感兴趣，还问了五云山的详细位置。没想到啊，他亲自到那儿啊去找了。一说起朱德总司令，这王鼎仁的话匣子就关不住了。有一件事情虽然过去了40多年，但还是让王鼎仁记忆犹新。那天呀，朱德总司令和爱人康克清到了花圃。这花圃里边没有凳子坐。聊了一阵啊，朱总司令提议到16楼办公室大厅接着聊。到了大厅啊，服务员见到朱德夫妇来了，只泡了2杯茶端过去。朱德一见，没有伸手接茶，皱着眉头对服务员说，他是我的客人，为什么不泡茶给他呢？服务员脸红了，赶忙道歉，泡了1杯茶端给了王鼎仁。朱德这才舒展开紧锁的眉头。那时候王鼎仁啊，就闻到了一股兰花般的清香在大厅里萦绕。1965年王鼎仁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从事盆景培植，其他工作人员啊，因为各种原因都回国了，王鼎仁呢却独自一个人留下来照顾生病的大使黄振，两个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他与黄振的夫人仍有书信往来。1982年，王鼎仁被派到了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工作。1984年，邓朴方因病住在大使馆治疗，他与保健医生李秀英每天呀，为邓朴方隔30分钟翻一次身，对他呀是悉心照顾，直到他1986年回国。至今他还保留着邓朴方回国之后送给他的一瓶五粮液。1987年由于年龄已大呀，王鼎仁回到了温州，被安排到了温州晶体管厂做仓库保管员。虽然事情过去那么久了，王鼎仁对在钓鱼台的经历一直割舍不下，时至今日说起这段往事，他还是连连说呀，印象太深刻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松北勾勒出青花，北风浓转淡，偏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渡过窗，心事我了然，寻纸上作笔只此搁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你，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阁里放千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